舞，眼睛含情闪火火，勇敢的小伙在火把下弹琴，琴弦唱出知心话。塞罗塞罗的塞罗，塞罗塞罗的塞，塞罗塞罗的塞。甜蜜的爱情白天装不下，姑娘和小伙才点燃了火把。小孩在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塞罗塞罗的塞罗，塞罗塞罗的塞，塞罗塞罗的塞。丰收的欢乐白天装不下，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上海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 向天，滔天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滔天绿草地，滔天艳阳天，滔天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

我的爱老为地，我的白鹿金，我的爱家路撒。民有满皮南民的哈老克亚那飞来，哎了哈鲁大巴是了地，我的我根本不是爱你，不是爱你，我的爱你呀，好飞来哈老我都，这个拉斯飞来你。Bada bida so kola meba eche hala e bas bosa bas bosa bas bosa bas bosa bas bo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 bas bosa wala ahla wadi wabalji wabaita lu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 bas bosa wala ahla wadi wabalji wabaita lusa bosa yadusa舒服那舒服一直不由不顺一路过发你红海呀滚海呀滚那呀妈呀妈海呀滚那而给不得了脸黑问呀妈呀妈问那不得带你那哎那来黑了的我的发誓爱了爱了白不撒白不撒白不撒Basbu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n basbusa. Wala ahla wadi wabalti wabaita lu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n basbusa. Wala ahla wadi wabalti wabaita lusa. Ala yadabayi khamshada, finil alkila.哎，舍不得了，是爱了，不由可不了。那比亚迪那伊拉，阿海都在老哈林那白德里，白色瓦拉乌里拉。阿拉海他们非西海白耶克拉尔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宾提亚杜萨，亚杜萨，谁来贝斯布萨？我来爱了为地我白地我把爱家路上冰地也堵上也堵上谁来白死不散我来爱了为地我白地我把爱家路上白死也堵上我把爱家路上还有为了白死不散我把爱家路上白死不散白死不散我把爱家路上白死不散白死不散我把爱家路上

Yeah.

田园，严严丰收了，多么叫人喜欢。我们兢兢业业，不怕劳累加油干。一片田呀，尽情挂在小棚间，绝不能让它蔚蓝。我们把晒干的田野，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看一看庄稼地，满眼都精彩，喝一口天津府，失落地又回来。我身虽服老花白眼，我心贴乡亲说未来，一世父母光景好，行过安邦春常在。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到我领头打不埋。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到我领头。